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又到了星期四，我们的 C 位之夜，所以呢，我们的盲盒大战就要开始了。每到周四呢，就是我们的盲盒之夜。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一种沉浸式互动体验。没错，就是所有的歌曲都会以盲盒的形式出现。那每当你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想，哎，这首歌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它到底叫什么呢？如果你想到了，或者你知道，就用最快的速度来告诉我，那你就有可能抢得这一个盲盒。虽然我们是无奖竞猜吧，但是呢，收获的就是一份快乐。好啦，互动方式还是雷打不动的三种。第一种，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第二种，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还有一种就是视频。那我现在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视频端看我。那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先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是一段关于见面的话。冯骥才说过一句话，我一扑向你就感到无限温柔啊。不得不承认，见面真的是一件幸福感极强的事。和喜欢的人在同一个城市醒来，牵手一起吃每一顿饭，看同一场日落。空白的文字太难营造氛围了，唯有见面后的拥抱可以治愈一切。 相信。你为什么如此神秘？你为什么不容易看清？我讨厌这种不能改变的宿命。你只是飞过的流星，划破这片刻的安宁。在整个梦里，谁都不需要相信。 今晚的第一个盲盒就非常的小众，我觉得难度系数还是有的啊。如果要是五颗星满分的话，那这首歌应该就有四颗星了，但是依然被小白答对了，恭喜，首战告捷。第一个盲盒就是来自春日玫瑰的个体，他们的歌呢都很有个性，就是节奏非常的分明，而且鼓点非常的强劲，这是我特别喜欢和欣赏的一个点。之前确实也在节目当中播放过他们的歌曲，比如说这个 No Disco 啊，对不对？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的这种风格。然后小柏说他的某一云今天好像到期了，最后再听听珍藏歌单里的歌，循环播放了一天。我点开他的截图看了一眼，我对于他的列表当中的第一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奇，亲爱的，你的棉裤真的，我在想，哎，你的棉裤真的怎么样呢？真的很丑，或者说真的很薄很厚很保暖，还是很复古？那我回去我要看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嘿，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哎，好像看到了新的 ID， 是新朋友吗？小瓶盖，欢迎一下新朋友。刚才看到麦浪发过来，我觉得麦浪真的是特别善于观察生活，很细腻，我觉得很好，就是他经常会给我一些可能我自己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他发来的神奇的一天就是今天，因为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号，为什么它会神奇呢？你把数字连起来就是2021-1202，刚好是一个镜面对称，所以在这一天我们适合用来干嘛？除了盲盒之夜之外，我觉得既然是对称，就像一个镜面，所以呢，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内心，在这一天给自己做一个总结，来正视自己啊。说到正视自己呢，我前两天，也就是前天发生的事情了，我在家待着没事儿，因为我刚才还在说我好像很少发这个抖音的视频了嘛，因为抖音我每天都在直播，然后呢这个滤镜说实话我开的其实不算大，但是呢也比我正常的样子要好看很多倍，然后就觉得很年轻啊，看着这个滤镜下的自己，我总是有一种满足感。但是那天晚上我下了班回家，反正睡不着嘛，我就突然间就把妆卸了之后，我就看镜子里的自己，我说我要不要自拍一张？我就拿苹果的前置摄像头，然后也不是用美颜相机，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不挑角度，随便拍，乱拍，拍了好多张。哇，真的，我跟你说，那比黑照还要黑，就是丑图层出不穷。我的天，我自己看完之后都崩溃了，你知道吗？就是刷新了自己的认知。因为当你长时间活在自我的滤镜当中，或者是别人的夸赞当中的时候，你真的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迷失自己，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正视一下你自己。当然这种拍照也好什么也好，它只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当我看到了自己某个角度非常非常不忍直视的照片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就是真实的我。所以当我在面对可能接下来的一些别人的抓拍会让我觉得啊怎么这么难看，可能以后有了自己的这份自拍我就不会觉得了。当你的底线变低之后，你会发现快乐就会变得很容易。好啦，这个我的丑照呢我是不会分享出来的，接下来继续拆盲盒啊，但是呢我会把这些照片好好的珍藏。下一首歌，轻柔一点，我觉得这个盲盒应该会答对的人相对多一些，等待着你们的答案。 不想回复电话信息的周末，做什么都不顺，虽然只是偶尔，好像在测或只是偶尔，有点害怕，但却感觉可以去拯救谁。我听到你的呼喊，嘈杂声中的呼喊，什么是更长久的牵绊。我闭上眼睛再次呼喊，黑暗会像阵风一样袭来，破坏世界就像风车一样旋转，很脆弱很自然。黑暗里我在边缘试探与我再见，谁都无法感受到我，此刻我不想 小盲盒是来自郭靖的《不想回复电话信息的周末》。周末真的就想跟全世界隔绝，就是什么工作上的事情啊都不要找我，哎呀，不想看微信，不想看信息，所有都调成静音，也不想接电话，就觉得应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一个休闲时光。我觉得现在尤其现在的人们，年轻的朋友们，因为平时 每天被信息轰炸的实在是太过频繁，所以难得有休息的时光，我们就会更加的希望窝在自己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面不被打扰。哎，但是这样的时光现在变得越来越难得。第二首盲盒依然是被小白还有山外有山以及新田答对了，恭喜你们啊，大家都好厉害。然后刚才的那首歌的名字棉裤后面是真的不在我家，然后大家都在说那棉裤到底去哪儿了呢？其实棉裤我真的听到这两个字我很亲切，因为现在已经很少人穿棉裤了，但是作为一个东北人呢，我就回到了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呢就是很小的时候穿的是连体棉裤，就真的是那种特别特别厚实，还是奶奶姥姥给做的，那棉花都是十分的着实，然后做一个棉的背带裤，外面再套上裤罩。等到大一点了呢就不穿背带裤，因为不是很方便，就变成了一个宽松的棉裤。等到再大一点有了爱美之心，就会觉得棉裤实在是太过臃肿，显得腿很粗，所以就变成了那种薄薄的塑形的棉裤，后来演变成秋裤，再后来单裤。但是呢还是提示大家，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太过挥霍自己的身体，还是该保养要好好的保养，否则呢当你年纪大一些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有一些力不从心了。好啦，继续下一首盲盒。这首歌应该不难猜，来吧，期待着你们的答案，看谁是第一个答对的。 你走了太久一定很累，他错了不该你来面对，离开他就好就算了，心情很干脆。他其实没有那么绝对，远一点你就看出真伪，离开他不等于你的世界会崩溃，转个弯里还能飞，就别再为他流泪，别再让他掏空你的伤悲，就算有一点愚昧一点点后悔，也不要太狼狈，他不值得你的泪，把那遗憾留在大雨的街，你曾在迷失的旅途中盲目追，以后为自己醉。每段感情都非常珍贵，他的好你就放在心扉，记得有个人曾让你那样的心醉，你笑了照亮夜幕的黑，什么梦都不比你的美，多少年以后想起他还有些体会，那些你已无所谓，伤悲，就算有一点愚昧一点点后悔，也不要太狼狈，他不值得你的泪，把那遗憾留在大雨的街，你曾在迷失的旅途中盲目追，以后为自己醉。 梁静茹的一首《别再为他流泪》。其实梁静茹的歌曲，就即便是她唱的有一些悲伤，但是呢也会让大家听出一丝温暖。是的，这首歌像新田啊，还有小柏啊，友山啊，依然是我们的盲盒杀手的这几位啊，大家太厉害了，全都猜对了。新田说我爱这首歌，下午还在提这个歌，你看我们的默契这不就来了吗。哎呦，看到白纸半张发来的图啊，我好喜欢，好可爱呀，就是专门给今天做的2021-1202完全对称日。下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哎，我刚才还真的在想，算了一下，哦，还真的，哎，得9年之后了，2030年，2030-0302。到了2030年，也就是9年之后，哎，我都不想再算自己的年纪。到时候呢，我可能说的话术就变成了我离退休还有多少年，好吧。但是呢，不妨碍这张图很可爱，可爱的猫猫，可爱的狗狗。那我们的盲盒也要继续送上，也看看我们的，哎呀，数据组精灵们上线了啊，马上我们的赞可以逢时播报，嗯，加油加油。下一首歌让我们来听这首。 深埋在我记忆，是关于你熟悉的温暖的每声点滴，不会刻意提及，不用额外证明，我们拥有彼此，无需怀疑，藏在我心里你的痕迹，喜欢的刻骨的每声点滴，总是相隔遥远千里也不忘记，甚至不必互道一句，慎重自己有气，这一生有多远我愿意，始终只藏一人心底，其实不能与你朝夕相可惜，我们有共同的回忆。已不会为了你放弃前行，给你的信直到问候不提起，千头万绪你不必理，只说一句你好就行，这一生有多远我愿意，始终只藏一人心底，总是 的老去，忘记了曾经，残存深处的记忆都是关于你。这一生有多远都是你，解开我宿命的谜底。当你有天老去，忘记我姓名，我会唤你再一句，不再分离。 这首歌就是来自刘宇宁的《一生有多远》。其实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点点的悲伤，就有一点小调的那种曲调式，尤其是开头的那个前奏部分，那个钢琴曲就会一下把人带入到一个剧情的情绪里面。刘宇宁唱歌也很不错，然后呢又很幽默，作为一个东北人，对不对？然后演戏也还可以，我是觉得他真的全方位的这么一个综合分还是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的。刚才看到有朋友说他是新晋 OST 之王，那我觉得 OST 之王现在应该还是周深吧。虽然我没有具体的数过他们到底唱了多少首 OST 啊，但是每个人我看目测唱的都不少。好啦，恭喜又被你们给猜对了，下半段继续吧。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晚上呢，又到了星期四 C 位日，而且呢，也是完全对称日，2021-1202这一天。哎，我觉得那也是双重对称，因为星期四呢，刚好是一周的中间嘛。如果把一周七天对折的话，那么刚好这个 C 位日就是一个折点。剩下的1、2、3和4、5、6也可以完全的对应啊！今天是一个怎样的对称的日子？所以什么都要对称吗？镜面自己也要和自己对话。好啦，那对话的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忘记猜盲盒。目前来说，今天晚上的盲盒没有一个是落空的。我说你们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盲盒，我想捡漏都捡不着，都被猜出来了。哎，好厉害！那接下来继续。 这首歌我觉得就更简单了，这个盲盒。来，我们听前奏啊，听前奏，我觉得15秒吧，15秒之内肯定有人能答得上来。果然大家不会让我失望，这首盲盒很快就被答出来了。第一个最快答出来的依然是小白，这首歌就是再见小时候，来自南拳妈妈。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在抖音上面说，哎，这首歌叫什么来着，非常的着急，这首歌叫什么好熟啊，上学的时候经常听，一时想不起来名字啊，但是好在他最后还是答出来了，对，就是再见小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听着特别耳熟，甚至能够跟唱，但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哎呀，真是太让人着急了，真是交心。然后看到夏花和小柏，我说夏花小柏互相拉踩，夏花说小柏有猫腻，我怀疑他为什么每次都能开得最快呢这是为什么呢，小柏说哈，玄学。哎呀，好吧，大家加油啊。看看这个还有谁拼手速，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得拼 乐库储备，加油，争取把小百拉下来，不让他每次都能猜第一个。好啦，但是呢，猜对的大家都很厉害啊。顺便呢，我还是要逢时播报一次，目前我们的点赞已经突破了10万，点赞助力榜的前三位，第一名依然是专制小心心，以一己之力点了10万多。第二名是萤火虫，第三名小瓶盖，哇，小瓶盖这么一会儿就上去了，原来刚才榜三的位置还是有山。好，加油啊，现在我们的点赞助力榜没想到也是如此的竞争激烈呀。好，其实大家呢都是在半夜一种放松的方式，不管你是互动猜盲盒下订单，还是这个点小心心，我觉得呢只要大家开心快乐，好朋友们在一起玩，我觉得就是好的。好啦，接下来呢继续听歌，不过这首歌我觉得就不用做盲盒出现了，因为这是一首订单，就是昨天小月亮下的订单，来自深海鱼子酱的千千万万。 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穿越人海未见你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释然。在恍恍惚惚之间度过一年又一年，春去秋来多少遍，枫叶飘落了几片，潺潺流水也无言。我相信古老信念，相信情比金坚，爱绝不是一场谣言。书中曾有的故事，真心会得到成全。提取梦里的碎片，温习着两人的画面，轻轻靠近你有一点点，立刻就消失不见。千千个日夜，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 这首订单发货啦，但是显然好像下订单的人今天没来，不过没关系，希望他能够在回放当中签收吧，并且记得给我补一个五星好评哦。千千万万这首歌来自深海鱼子酱，我就说虽然说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也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但是当他第一句出现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恍然大悟啊，原来就是这首。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歌曲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是用这种碎片式的听歌方式，然后呢也不知道这首歌的全貌到底是什么样，但是只在短视频里面听过一些背景音乐，可能也就那么一两句，一下就火起来了啊！然后基本上就把一首歌切割得很分散，这样呢有好处也有不好，就是可能一首歌有的歌曲啊，它也就那么一两句好听，但是有的歌呢，其实一整首都还挺不错的。不过呢，它要你要是这么分的话，很多人就不会去想着把这首歌完整的听完，也就剩这一两句了。那好处就是它会被很多很多的人听到，这也就火了嘛，是不是？好啦，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盲盒，看看下一首盲盒有多少人能够答对呢？ 房间还是乱糟糟，外套还丢在一角，你搬走之后我也没改变多少，藏着关心的打扰，简讯平静的语调，你说还好，抱着枕头也能睡着，我好像是我的错，再多一个拥抱，我不再放掉。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房间还是乱糟糟，外套还丢在一角，你搬走之后我也没改变多少，藏着关心的打扰，简讯平静的语调，你说还好，抱着枕头也能睡着，我好像是我的错，再多一个拥抱，再放掉。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和你的照片还留着，笑中带了是我输了，剩下弃权的选择。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 嘿，这首歌的盲盒，哎，我为什么没有看到答案呢？啊，哎，难道这个盲盒归我了吗？好吧，播报一下，这个盲盒就是来自言人中的有些。那马上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个女孩子匿名发过来的，她只是给我发来一张她和男朋友聊天记录的截图，但是她说我已经窒息了，我看了一眼，字数不多，但是我也已经窒息了，到底发了什么内容呢？我们一起来品一品。女孩先是发了两个皱眉的小表情，问，你在忙吗？男朋友回过来，忙。女孩又说，头像怎么换了呀？现在就我自己用情头。男生回，喜欢就换了。女孩说，好吧，想你了。男孩回，哦。女孩又发了三个皱眉的小表情。男孩回过来，困了，睡觉吧。他给我发来的时候就问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很懂，但是也没有继续追问。反正我看完了这样的一个聊天的截图和记录，说实话，我带入了一下，我的感觉是有一种窒息感，因为我很怕对方跟我没有交流。就是你可以说我现在很忙，然后那个我们，你可不可以等一会儿再找我，我待会儿再陪你聊，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但是通过这张图里的聊天记录，我感觉这个男生要么就是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要么就是他真的很冷漠。当两个相爱的人变得无话可说的时候，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有一定的问题了。我觉得如果我是你，我会不会让他睡觉，把话说清楚，什么意思，平心静气，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他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他对你有什么不满，大家还是好好说开吧。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原子邦尼，想对你说。 我想曾在哪里看过你的那双眼睛，那场大雨的梦里，我在你怀里，哦，我分不清那些回忆是该忘记或是 想对你说，来自原子邦尼。刚才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对于今晚树洞信箱的一些想法，其实我发现大家还是挺忍不了这种的哈，就是你可以有情绪，但是我觉得遇到问题呢，尤其是两个人之间，一不要太冲动，二我们也不赞成冷暴力。我觉得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不管你吵也好，还是说平心静气的谈也好，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而让两个人变得更好，而不是把问题就搁置在这儿，用互相赌气的方式让一个原本可能不是很大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变成一个到时候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呢，还是静下心来，好好的想办法去解决。一个人能够学会不抱怨，或者说能够找到让自己不生气，并且能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第一想到的是如何解决问题，那么这就是你变成熟的标志。好啦，最后一首晚安曲，我觉得这个盲盒还是略简单了些，但是用它来温暖的结尾吧。今晚感谢大家的陪伴还有点赞，午夜情歌明天继续，我是道道，晚安。哦，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在凌晨两点十分慌张想你，吸着无法入眠的空气，如果是梦境也许是幻影，我想沉醉在这里，常常会发现你在我的身旁，听我当兵的故事很有趣，清晰的感觉永远不会变，而你不在这里。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相遇才知道你家住在乌鲁木齐，你把一份追梦的勇气悄悄装满了青春的行李，那一次把你转成寻觅，才知道你为何来到村里，你像一轮明月升起，静静地挂在了校园的四季。爱努，月光美丽，看幸福在你脸上洋溢。